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放学了。 好，刚才是一个报时啊，就是一个下课的铃声啊，下班的铃声。周一的下班路上，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好了，我们用好音乐跟今天的工作说一声再见吧，而且呢，也要跟这一周，说一个嗨啊，就说一个你好，因为其实后面马上陆续要到来的假期，已经让我们很期待了，会有中秋的假期，然后有国庆节的假期啊。 但是今天呢，还是最让人期待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会空降一位嘉宾。 是的， 这位嘉宾是谁呢？啊，噔噔噔噔，那就是。苏苏， 吹呀、啊、吹呀、啊！我觉得歌要出来了啊！ 你这歌没出来，我是名字先出来了。 呵，我就感觉有点要吹牛的意思啊。那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我们会有一个很欢乐的下班路途，因为有苏莹和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聊天、一起唱歌啊。同时呢，今天节目还会有一个小惊喜、小彩蛋，我们待会儿来揭晓，好不好？ 对的。 另外呢，今天在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的同时啊，在 FM 九七四和听听 FM， 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以及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和微博校园来去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嗨，朋友们，你现在登录到我们的视频界面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俩张牙舞爪的坐在这儿。就这样， 咱别说咱们跟动物园似的，好吗？ 参观我们欢迎， 手舞足蹈。 行了行了行了，还是你会用词儿。 你先聊牙了，你都感觉。 小时候，我的外婆家旁有条铁道，穿过了那年少的夏天，我的暑假，你看那火车好像一条长长的喷火龙。那一年，松阴中的夕阳慢慢跑到。傍晚的太阳落在会东石板中央，我顺着这条路，好像就能摸到远方的天。门口的麦芽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就要长大了，长大了，终于碰到了在铁门上的篮球火。实现梦想开始光吃冰淇淋，搬家的第二份却没有人来陪我。 光吃冰 片的少年，今天仍旧在努力的奔跑，伴随的五彩斑斓，小鸟对他说道，哎呀，再见，是那个少年，唯一不能支配的是 哗啦啦，少年再见， 焦麦琪。 哎，他讲的这首歌多少会有一些回忆感，回到那个下课的时候啊，然后放学了以后急匆匆的要跑回家的状态。 对，我今天这个在直播的时候，我一定要注意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刘海，因为前两天被吐槽来着 啊哈。 这个思萌说，哎，这一周时间没有见你，但是我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频频看到你的身影，然后说为什么你和嘉宾在一起合照，那个刘海就很奇怪， 很不听话， 倔强的就要在那竖着。 哎，就是这一种倔强的个性啊，我觉得很好啊。一个学生也好，或者是进入职场也好，有个性是一件好事 啊。真的吗？ 当然、我总希望说岁月都不会去完全磨平一个人的棱角，会保留一些他的纯真的部分。 对， 你看进入到新的学期，低年级的学生忙着减负， 嗯， 高年级的学生呢，哎，这些大学生的同学们可能要面临秋季的招聘和就业季，对不 对？今年秋季招聘的第一届零零后即将踏入到职场啦。 哦，零零后吗？ 对啊，有媒体就对零零后的就业观做了一番调查， 调查 显示 怎么 说？是这么说的，近三成的零零后无心恋爱，只想做事业，还有近四成也认为说，哎，恋爱应该为了我们工作让让路。 哎呦呵， 当然在薪资方面呢，也有提出要求了，就67.65%的大学生评估了一下自己啊，说毕业十年内会年入百万。 有梦想是件好事儿。 我当年有这般的自信。 哎，就是天真一点，有的时候呢，在那个你刚刚初茅庐的时候，不会太容易受伤。 我当年也有这样的自信，那现实教会我匍匐前进， 沉浸在梦里面，说想原地踏步吗？ 哎，没，我一直保持仰卧起坐的状态。 我们该要这个前进，要努力的时候啊，就是还要锻炼身体，对不对？要练就自己的硬功夫和硬本领。那么面对现在热议的话题，就是超过九成的大学生表示说呢，比如说类似于像躺平这样的事情只是过过嘴瘾，更有超过70%的大学生嘴上说着躺平，其实偷偷的努力。你瞅瞅，你别人说啊，你看你哎努什么力呀、啊，就说这话的时候说不定人家比你还用功很多， 就是活脱脱像一只小鸭子。 对， 然后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然后底下拼命滑。 同时80.77%的大学生最烦同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谁不讨厌呢，是吧？此外还最不想遇到一些同事啊，有什么甩锅侠、光说不做事的人。 对， 还有零零后最怕的不是工资低，而是职场那些勾心斗角呀。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们害怕的事情、担心的事情，最后都可能会变成他们一定会碰到的事情。 对，所以说职场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关于这个零零后的一些就业观，包括作为一些过来朋友，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有空可以聊天室里互动聊天啊。另外呢，我们静等苏苏光临我们的节目。 你手里镶嵌的是哪种女孩？为了你而存在，不会耍赖。比你乖，我想我成为你心里的依赖，全都是因为爱，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每天都在等待，要给你温暖，不让你感到不安，要等到我想要变成 Little Sunshine， 给你最简单的爱，像个小孩，每天笑得很灿烂，心跟着飞起来，我是你的 Little Sunshine， 心情快乐就晒一晒，寂寞来了有我在，因为我忘了天黑暗，就算 里头向上。 哎，怎么样？ 来自郭采洁， 嗯， 一定要做一个小太阳。 对，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暂时去照耀到别人的时候，先来照亮一下自己的内心。 对， 不要让它就是灰暗起来， 对， 就是要明亮。 嗯，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点亮彼此。 真实的职场其实会有残酷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初入职场的零零后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部分会让他们失望，但是一定也会有一处是你所要想为了你的未来的某个目标和梦想想去狂奔的那个状态。 对，生活校花发来一段信息，他说真实的职场呢就是一路打怪升级的过程。 是的， 小贴士就是多备零食，多备零食，多备零食。 这样才会有好朋友在办公室，是吧？ 就是多备零食的话，你才能就广交朋友，然后尤其要学会就从小学会和别人分享嘛。 哎，你知道其实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张专辑，也是曾经做客我们节目的好妹妹，他们其实新发了自己的一张全新的专辑。 对的， 所以其实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突然会有些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还挺欣赏他们这一张专辑给出的一个态度的。其实在这个唱片的这个起宣的文案里面有一段其实是这么说，他说无论开心难过，意气风发，还是你焦虑迷茫，音乐歌颂生活，这样就很好，妹妹。 对， 哎，所以其实这张全新的专辑这样就很好啊。本来这一次的音乐加减法呢，其实我们定好说也要请他们来做客的，但是有些行程的安排就遗憾错过了。 对， 人没来，专辑我们还是要听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好妹妹的全新专辑《这样就很好》。 对， 好好， 现在就是大家对他们的熟知度已经非常高了， 对， 而且他们现在呈现一个2.0的版本。之前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然后很多朋友都会猜测说，是不是两个人要单飞？其实并不是，两个人关系好着呢。 可不是吗？这一次的这个2.0的版本。本啊，其实我觉得也是打开了他们这个一个全新的一种方式，啊，他们自己各自有自己生活的状态，但是呢，当这些生活的状态和点滴的感悟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张专辑其实就有一些新的这内容在里面了。 对，这张专辑当中的歌词方面采用了余秀华和冯唐很多诗人的作品， 对， 就是主打这样就很好一种状态。这首诗其实是余秀华的。然后采用这首诗之前呢，小厚还去专门访问了一下，就是秀华老师， 对， 想跟他了解一下关于这首诗背后的一些故事，就发现好像融入了这个歌词之后，让他们音乐变得更加有力量了。 对，因为有的时候诗呢会让人感觉是柔情的， 嗯， 会让人呢就是安静的，但是诗歌有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嗯， 那这一次阔别四年的全新的专辑啊，九位制作人碰撞出了火花，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们也希望说，在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的状态下，其实都可以用音乐去歌颂自己的生活，这样就很好，妹妹。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这一张专辑里的歌，大家可以在听歌的时候来打个分。 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我就很安心。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仿佛我听见，仿佛我听见。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只 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 啊，这样就很好，妹妹。所以他们这次的专辑的定位，我觉得还准确啊，很准确，就是用一些自己对于生活的诗意的理解，去给出一种温柔的力量。 对， 这样就 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这句歌词。因为它是一种很知足常乐的状态。 是的，就是不是意味着说你真的要躺下了，是说你要认清生活的状态，然后知道自己的方向， 顺其自然。 对， 嗯， 然后呢，让自己变成更光芒的人。 对， 所以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我们今天测评这张专辑，大家如果觉得哎好听啊，给出一个适合的星级，在聊天室啊，听听 FM 其实会有一个评分，你会打出几颗星。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也是专辑里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在屋顶看太阳落下》。 嗯， 我个人啊，先从刚才啊听到的这首和以下的这首，我给出我自己的一个测评的分数，五星。 啊，好，因为这首歌我还没听过，但是我听了他们主打的歌曲，就觉得选择给四颗吧。 太阳落下，人们匆忙回到家，阳台晒着衬衫，手里的汽水还没喝完。阳光洒在了肩膀上，汗毛微微发烫。城市此刻变成森林，我变成草，你变作花，在屋顶看太阳落下。在屋顶看太阳落下，人们回到暂时的家。旅行是否到达幻想的海角和天涯？吵闹的电视安慰着疲倦的小伙伴，我们享受这样的傍晚。我想跳舞，你就旋转，在屋顶看太阳下山。他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呀爬上来。可是明天的太阳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感慨？城市虽然是钢筋铁骨，但也年年在长大。来了又去的年轻人啊，总有舍不得放不下。他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呀爬上来。可是老去的你我是否还怀念年少的无奈？城市虽然是冷漠的脸，但总有故事展开。此刻握着你温暖的手，暂时把世界忘怀，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来。是明天的太阳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感慨？城市虽然是钢筋铁骨，但也年年在长大。来了又去的年轻人啊，总有舍不得放不下。他说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呀爬上来。 你知道以前那个老歌《青春舞曲》里面唱到这个太阳今天落山，明天依旧要爬上来啊。今天其实在同样的一个状态听到了那种青春啊、已过不可追回，但是呢又同时里面有很多的希望的感觉，就是这首在屋顶看太阳落下。 对，总之评起来的话就是奶茶很甜，生活很美。 嗯啊，所 所以就是音乐歌颂生活的状态。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容易忽略掉生活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日落或者日出。 嗯， 然后这张专辑让我们重新珍视了我们身边应该值得去关注的事情。 可不是吗？就是你这时候虽然赶着路啊，晚高峰啊，但是偶尔看看夕阳的那个感觉会很好。 的小伙伴，我们享受这样的傍晚，我想跳舞，你就旋转在屋顶看太阳下山。 感谢好妹妹帮我们的晚高峰的时段创作一首歌曲，刚好跟我们的时段是契合的。 对，稍后我们要来的这位大来宾，好像他的新专辑当中也有一首特别适合我们在晚高峰播的歌呢。 对，我们待会儿就会有机会来听他在这个现场给我们推荐这些歌曲了。 嗯， 哎呀，一位非常非常有女孩力量的歌手，然后我们非常非常欣赏的音乐人苏莹，稍后就要来到我们的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了，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期待？ 当然，所以呢，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你把问题发到我们的聊天室。 真心话都好难，我期待能不再说谎，不要再打圆场，能不痛不痒就不痛不痒，你们说我是否太任性啊？ 哎，就八月份的时候呢，苏莹刚发布了自己的这个全新的专辑啊，然后呢，这个专辑的名字就是同名的专辑。那我们怎么去理解专辑的同名专辑的概念呢？其实一个歌手如果要用自己的名字去做专辑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刚刚出道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表达的就是相对会很完整的认知自己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我们还想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也认识一下这个苏莹啊，真正的认识一下苏莹莹。 嗯，当然收听节目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还会有一个观看视频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进入到新浪微博搜索北京乐广播，然后会有一个直播通道，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也会开通。 嗯，主要大家可以在微博啊，其实好几个平台来去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我们节目还会有一个彩蛋，我说这个彩蛋呢，真的会让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显得非常非常的热闹啊。 要交给你了，接下来你要 hold 住全场。 你知道这个双减之后，很多同学们就是可能要一些自己的这个兴趣班啊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点儿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哎，同学们早就已经放学回家了，但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同学才刚刚的从自己的这个兴趣班结束啊，包括六点钟才离开自己校园。 嗯，你还犹记得当年就是和嗯哼对话吗？他真的是嗯哼大王，我觉得把你拿捏得死死的。 就是我那次就是完全我觉得垮掉那次， 失控了 ，hold 不住，就是让我就是不是泪流满面，是汗流浃背的做完了一期节目。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啊？ 期待一下吧。 Darkness falls and she will take me by the hand, take me to some twilight land where all the love is gray, where I can't find my way without her as my guide. Night falls, I'm kept beneath her spell. Daylight comes, our heaven.Turn.

哦，大家都看到了对吧？ 对，已经看到了啊。 哇， 来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 ，Hello。 第一次做就是这样子的，电台的，然后还有就是视频的直播。哇哦， 真的吗？ 哦，第一次。 之前都是来电台，都是只是有声音、 啊，只有声音， 这个、 对，好新鲜呐、啊嗯！时代在进步，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哎，今天是一个聊天室的感觉嘛？ 对对对， 就是、咱们聊天、哦，然后我们一起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班级会啊，班级的这个 party 一样， 嗯、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放轻松，好吧？因为今天其实也是我们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然后我们的这个线上的音乐角，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然后呢，听众、观众、网友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博、微博直播、微博校园和微博音乐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包括在听听 FM 也可以看到、听到。 对，再次欢迎苏苏苏运营。 好，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大家今天也玩得开心，聊得愉快，好不好？聊一聊苏苏的最新的专辑，我们请大家其实今天也可以充分的在音乐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就是轻松愉快的享受，好， 对，我觉得今天就是见到他那一瞬间就如沐春风的感觉，好像回到了大海南、 哎哦、真的真的真的、你有没有记得我那天说过一句话，如果你觉得你跟一个人相处如沐春风的话，是他在对你进行降维打击 啊？真的吗？等一下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事儿。 好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稍后回来咯。 让闹钟为你负担，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摆，就跟着我的歌声尽情的摆摆。 欢迎苏运营，然后再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苏运营，艾科好，杰哥好。 哎，你好，因为叫杰哥就觉得我自己，哎呀，这个 好像就是 白杰兄弟好。 他们现在叫我小白白什么的， 白三岁， 我也不会拒绝。但我真的觉得这个又是一次全新的见面啊，距离上一次我们在直播间见面，其实已经过去很久的时间了， 是三四年了吧？ 对对，因为 差不多。 你这张专辑离上一次也过去好几年了， 两年多， 对对， 快三年，是的， 全新的大碟，八月份刚刚发的这张专辑。 对， 是的，很新鲜。 对，我就说好奇啊，就是同名专辑嘛，这次就叫苏运营。 对， 就是为什么就是出道这么些年才想到说，哎，用同名专辑的方式表达自己，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刚出现的时候，对吧？一出来就告诉大家，哎，我是苏运营，所以叫专辑就叫苏运营。那现在为什么到这第几章了才想到？ 才第三章， 对，才想到，对，用苏运营。 其实原因挺简单，因为就是今年2021年，然后我本人30岁，然后我出生在春天，然后这一张专辑当时自己在找方向，自己在找概念。的时候是想要以春天为主题，相信听过这张专辑的朋友们应该可以感受得到满满的春天气息，浓浓的春天气息，就很温暖的一张专辑， 就是特别开心，然后里面特别的有生活气息， 是 就你对于生活的各个的一些故事的那种把握和你自己的一些想象在里面。 然后这张专辑特别的温柔， 对， 有几首歌是非常适合，哎，我尤其觉得这张专辑里的歌适合那个傍晚啊，然后尤其到夜晚过渡的那个时间。 是是是， 特别特别好， 夜色让人思考， 是 其实就是今天在说在听他专辑的时候，然后杰哥在问我说你喜欢其中哪首歌，我特别想逗他一下，我特别喜欢前景 啊，是吧， 因为就冲真的是 有缘人， 特别特别的生活， 对， 就感觉经历了你的一天，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挺有烟火气的。 这首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因为这首是我在厨房拿了手机录的。 你说到这儿，我听一段吧，好不好？ 好嘞， 我们听一段吧。 杰哥是没有听过呀。 对，我听过，听过，听过，听过。我特别认真听，我 不仅是听过，而且是那种被单曲循环的听过，你懂的。 嗯，我懂我懂，我相信你现在演技越来越好了啊。 这么多年不是白白的锤炼呢啊。来，这个就是其实特别生活化，你真的会平常就是随时去收录一些声音吗？ 其实倒不会，如果有需要的话才会，平常的话也就自己、自己唱，就随着一些感情一些情绪在唱，然后不会录下来，如果是需要做某一些东西的时候才会录。 哎，我觉得你这一点就是特别的童真，就是还像一个小女孩似的那个感觉。 嗯， 因为你看 是的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就是这样的随意的哼一些歌。 嗯， 然后特别随性，其实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 嗯，是 对，然后你也不记得把他们录下来啊， 不记得 啊，也不知道怎么录下来啊， 所以就没有成为音乐人。 我就是一个著名的楼道歌手啊，水房歌手来的，对，唱几句。那今天我们现场其实会有一个特别有趣的部分啊， 嗯， 苏苏可能还不清楚， 嗯， 待会儿我们会有这个彩蛋啊， 嗯， 会有两个神秘嘉宾今天来到直播间，和你一起来重温一下快乐的童年时光。 好，好，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前景》。 心情相同的是。爱吃香菜、 啊、真的吗？ 嗯，真的，我很爱吃香菜。 好多人不吃香菜， 火锅涮香菜 到北京吃涮锅都就不放香菜。你是爱吃香菜、 哦、我是爱吃的、嗯 哦、真的 呢，嗯， 好特别。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尤其是家住在南方的朋友就受不了香菜的味道。 嗯 哦，真的 真的， 我觉得海南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吃食物本身味道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它可能包容度和接受度更高。 嗯， 好了，这段前景呢我觉得留给大家的自己的安静的空间去感受，因为我特别想很着急推荐一首歌，因为他刚才说到了春天。 嗯， 就是苏苏本身就是一个有春天气息的人，带着春天的春日的那种生命力的一个人、嗯、歌手，所以说接下来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听这一首。 哦，哇哦， 东边春雨 落，我还以为是温柔的歌呢。 哇哦，东边春雨落，这感觉要喊什么的啊，西边啊、 嗯、 什么什么，但我其实觉得这首特别 挺酷的， 特能代表这张专辑的一个风格， 嗯，就 很自我的一个状态， 嗯。 哎，我在着急的把专辑的一个问题问一下，也是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待会儿就要请彩蛋进场了、啊 彩蛋进场， 彩蛋好像似乎已经来了。 彩蛋已经坐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等会儿再让他们说话。 嗯， 不过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这一张你还是自己就是算是大包大揽了很多的事情，因为 嗯， 包括创作、整个专辑等等等等， 嗯， 所以其实 是的。 所以专辑叫苏运营，其实也代表的是自己现在对于音乐的掌控或者是把控力，其实跟从前比也是不太一样的，就你现在更能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音乐。 其实不是，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音乐、啊、就是可能随着时间会慢慢的呈现、 嗯、 但是这一张叫做苏运营呢，就像之前刚刚说的，就是春天出生。 嗯， 嗯，对，就是挺简单的，就取了这个名字。 你会考虑写歌的时候、嗯、市场流行度这些事情吗？就是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出什么， 还是现在就是因为多少会有些制作人思维的话，就会考虑说，哎，这个歌会不会火呀？会不会有市场的效果和反应？现在你会考虑这些事情吗？ 现在还没有到，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吧，所以现在还没有考虑，也许以后会考虑。嗯， 哦，就再过一些年再说啊。 对对，期待那个时候的自己。 所以还是很真实的苏玉 莹啊，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上一张专辑换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部分，大家可能不太能接受。但其实没有，反而传唱度会特别的高。当然不是唱，就是传度非常高。 对对对对，尤其有那么一首歌很适合跳舞的那首歌。 对对对对，还被娜姐在《浪姐二》当中点名来着。 算你有本事 啊， 绝绝子能写出这样的歌。所以上一次。这也是和荒井实一老师头一回合作是吗？ 哦，对， 这次再次合作有没有什么样新的火花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张火花比上一张更大。 嗯，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第二次合作了。 嗯， 然后荒井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愿意倾听创作者的这样子一个制作人，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好。对，然后在这一张呢，相比于上一张，这一张我们会多了非常非常多的沟通，前期的沟通。嗯， 那整张专辑你其实你最喜欢哪首歌？ 从前景到像你 都喜欢。 对， 我就猜到是这个答案。你知道吗？我就想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把这个第一首一直到最后一首都播一遍。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隆重请出我们的彩蛋朋友们出现呢？ 因为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他们就很安静坐在旁边，然后就很紧张。 嗯， 我想说他们在想说他们在聊什么，就是旁边的这 大人的世界我不懂。 对，你们为什么在这边噼里啪啦的就是不带停的一直在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事情啊，音乐什么的。但是未必 应该都会唱。 哎，哇，那就厉害了。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还是这个跟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的现在这个现场的构造。 对， 除了这个我们二位之外，还有今天我们的大来宾啊，我们这个音乐加减法的嘉宾苏玉莹，再次欢迎一下。 欢迎 杰哥好。 哎，然后这个苏苏的旁边，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哎，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哎，就是一个环节。但是我又不想说他太紧张，因为我就特别担心两个孩子就慌了。但是 应该不会吧，咱小朋友很放松。 对，越说紧张他们会越紧张吧。 紧张吗？现在 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紧张也没关系啊，紧张也没事， 就还好吧。 嗯， 对不对？ 我们可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打个招呼。 小哥哥小姐姐们， 小哥哥小姐姐们啊，来两个小朋友。 嗯， 我们介绍一下吧。先请第一位小朋友好不好？ 好。 哎， 是来自景泰小学四年级的周慕瑶小朋友。 小朋友站了起来。 哎， okay， 有种被点名的感觉。 哎，打个招呼，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 哎，好，他声音很好听啊。 嗯嗯，所以今天要唱歌呢。 对，然后周慕瑶小朋友另外一位，哎，今天我觉得特别巧，你知道我们之前就是我们来这个征选这个同学的时候， 嗯， 完全不知道他们俩竟然是一个学校的， 对，一个学校， 而且两个都姓周。 嗯， 啊，还有一位来再介绍一下， 特别的缘分，这位是来自景泰小学二年级的周子明。 哇， 哎呦，哦，景泰小学今天可以啊！ 我看你今天， 大家好 啊，你好， 啊，好的好的， 好可爱， 你们俩在学校里面见过吗？ 没有， 可能擦身而过过吧。 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 那阵儿上学的时候，好像二年级和四年级小朋友是不说话的。会觉得， 哦，真的吗？ 对，会觉得年纪太小的小朋友真的就是小朋友，在自己的概念里， 哦，苏苏还记得自己，嗯， 是吧？ 是是是， 还记得自己小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 记得呀，记得。 那个时候你是那种 上蹿下跳的。 哎，你们两个小朋友在学校是那种特别淘气的，还是很乖的那种？ 我是特别淘气的。 你倒很诚实啊。那个另外的小朋友呢？ 周子明 很乖的。 哦，你是很乖的，哎，但是我今天看你憋笑憋了很长时间，哎，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淘气的一面吧？ 是吧？ 嗯。 哎，你有小，我叫你小明，叫你小明好不好？你平常就是妈妈会怎么称呼你？叫你的小名是什么？我听不见。 可以。 哦，可以。 可以。 哦，可以。然后我一跟小朋友聊天， 真好听的名字， 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该接下来怎么交流了。对， 所以就看， 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你这样看着我就回到上次那个嗯哼来那一次。 对，我们要先说一下，啊，就是嗯哼有一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嗯，老白是呈现一个特别，就是完全 hold 不住的一个状态。 哎，我觉得我今天没问题，我今天没问题，我今天特别特别 hold 得住。 加油加油！ 我帮你，我当你的小助手。 哎，我觉得你没问题，你一定是就是自己开一个幼儿园都能够 hold 得住的那种。 对，我挺喜欢小朋友的。 太好了，我们这个来，今天我们聊一天啊。 嗯。 哎，你们新学期有什么新的变化吗？真的就是是不是作业就是变少一些，或者 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课外的一些活动和内容。 嗯，确实就是我们学习更轻松了，感觉学习更快乐了一些。 哦， 更轻松了。 哦， 对， 是不是有 双减的政策， 是 不是有一些兴趣，然后对，作业会少了吗？那你们课后有加入什么兴趣班或者学一些什么内容吗？ 嗯，有合唱团。 合唱团， 但我入选了。 哦，我听你爸爸跟我说，说你还在练琴是吗？ 嗯，对， 练 什么？钢琴啊， 钢琴。那你应该也会唱歌吧？因为，对你爸爸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歌手，对不对？ 爸爸应该唱摇滚的吧？我看那一头长发， 一头长发，他应该是虽然发型是唱摇滚，但是其实应该是属于那个民谣系列的，我觉得 走温柔系，对， 温柔 那个路线的。 对， 嗯， 可以，你呢？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双 减以后，哎，这麦克风给他 了。我觉得双减以后作业变少了。 嗯。 学习更轻松了。 但是今天好像来我们直播间，他显得一点都不轻松。 不是，我们今天 超级紧张。 我们今天这个游戏，你看啊，这个叫音乐加减法，这个不是给你们这个让你们真的做加减法的题的。我们是想，哎，我们用音乐来加一点快乐，减去你们生活里面的一些这个负担或者是烦恼。所以我特别想 减掉作业。 对对对对对，哎，今天我们和这个苏苏一起来问哈， 嗯， 哎，你们理解坐在旁边的这个小姐姐啊，这个姐姐她就是一个著名的歌手， 嗯， 你们怎么理解歌手这个职业的？ 我觉得歌手是特别帅的， 特别酷， 特别帅的， 特别酷。 假如说某一天让你去选择，你会选择当歌手吗？ 一定会的， 一定。 哇哦！ 你看，就是从小就会有这个兴趣的培养。 为什么？为什么父亲露出了无奈的笑容？可以，你呢？你觉得歌手是个什么样子的职业？ 我觉得歌手是特别厉害的职业。 厉害， 厉害！为什么？为什么厉害？ 因为歌手一般全都是会唱歌，也会写歌。 哦，哎，他们现在好厉害，比我们当时 逻辑好清楚啊。 那我们请苏苏来给两位小朋友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一下，歌手是什么职业，主要忙什么？哎，如果将来想做音乐人的话，小朋友要做哪些准备？ 嗯，我觉得其实歌手分很多种类，如果要分两大类的话，一个就是原创，然后一个就是纯唱的歌手。 你就说一下你出道的经历吧，就是你小的时候像他们这么大，是那种特别喜欢唱歌的吗？ 哦，是的，是的，从小就很喜欢唱歌。然后小时候我的一个梦想就是长大我要当歌唱家， 哦， 歌唱家不是歌手。 哇， 但是现在梦想实现了一半。 嗯，对，然后现在还在慢慢的朝歌唱家的这条路慢慢的迈进，会加油的。 你看，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已经照进现实了，所以所有的梦都会实现的。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真的。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把小朋友请到直播间，就是因为我觉得苏苏的音乐就是那种让人快乐的，让人简单的，然后可以有幸福感的音乐。 嗯， 所以这样吧，我们也跟现场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好， 好不好？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猫猫。 嗯， 猫猫也是。 家里有养宠物吗？ 嗯， 喜欢猫吗？ 再说爸爸不让养 虫子，但是最后都放了，然后还养了一只 虫子啊，然后还什么？ 鹦鹉。 哦， 然后 也 放了， 也放生了， 没有放生， 现在还在家呢，是吧？成为你们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养宠物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培养爱心的过程， 是，还有耐心， 对对对。 好，我们来听这首，听上去就很童真的歌，叫《猫猫》，来自苏运莹。 我和猫猫有约定，来生还要再相遇。记得彼此的眼睛，约定重逢在雨季。当我心情不好时，当我难过沮丧时，猫猫会陪我说话，它们会亲我额头。当我年轻时太时，见也失眠时，猫猫给我眨眨眼，告诉我还有猫在。猫咪的眼睛里有很不一样的世界，它们的心里在想，人类世界好复杂，总有着猜不清，还有那种瞧不起。 生，人人在相互设防，情节我会成虚伪，而在茫茫的世界，你爱他，他也爱你，从来不带有回应，感受到都是真的，而我也想。 后面这个结束的段落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儿，就是那个感觉， 猫和老鼠那个，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爵士啊、 嗯， 哇，好听好听！刚才这首歌是猫猫， 编曲我也好喜欢。 对、嗯，就是这张专辑有很多生活化的气息。其实苏苏因为就是一个、 嗯、 很爱生活的人， 嗯， 对，就是其实你生活里面也是会注意到很多的细节，包括那花草啊， 嗯、 这个我就差点说花鸟鱼虫了啊，就是 其实也有 也 有 也有也 有,、 嗯、 也有 是 大自然，其实会有一些部分、 嗯， 所以这张其实也是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你，对不对？ 嗯，更生活化了。 对对对对， 嗯、是的。 你看旁边的小朋友就是，哎，刚才我们说养宠物，他们二位不知道该怎么答啊，然后，哎，现在还紧张吗？ 小朋友应该不紧张，我感觉他们不紧张，哎， 应该放轻松了、嗯。他们现在因为听不到那个耳机里的那个电乐， 对，有声音， 没给他们戴耳机。 你说话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对着这个话筒，刚好可以和旁边的这位大姐姐交流一下，你们最近都在听什么歌啊，看什么电影啊，或者电视剧之类的，有追什么动画片吗？ 嗯，你说、那个、 为什么还要看一眼自己的爸爸？ 奥特曼， 奥特曼，对， 要相信光。 每个男孩心里面都有一个奥特曼，要让他们相信。嗯。 嗯， 那天我听到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就差不多也是四年级这么大， 嗯、 然后就跟我分享，我说你知道吗？我当扮演了一个坏姐姐，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然后他说，但是我相信光。那一刻我哑口无言， 好棒啊！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动画片是给很多孩子有一种心灵的启迪。 嗯， 哎，我这个这儿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留到下面的一个小时、 嗯。 然后其实，我还挺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的，因为今天其实答对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礼物送给大家， 嗯、 包括苏莹的签名照、嗯，还有我们节目组特别准备 的 一份礼物。哇，Surprise！ 这个。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因为今天还有一份礼物，我们要待会儿再说，还是现在再说一下？ 嗯，那就 先说一下，先说一下啊。本节目还有一份奖品是大兴庞各庄镇提供100元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 好， 中秋假期可以带孩子和家人啊一起去这个庞各庄的这个共树梨园，然后去穿越探秘，仅限9月19号、20号2天，还有共梨相送。 对、 啊， 大家可以在大麦网上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然后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 哎，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打进电话来的听友应该就会有门票3张送出哈。 对， 当然我们特别希望你是喜欢苏云的音乐的朋友，所以这个问题你一定要答对才可以。 嗯嗯，刚才提到说苏苏8月份发了全新的专辑、 嗯、 和金牌制作人荒井十一的合作，那么这张专辑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张专辑叫什么呢？ 哎、 苏运营 啊。 哎，哦，不是问我吗？ 透题了， 没关系，没关系。他就说介绍了一下自己而已。 啊，介绍一下自己是苏运营、啊。 对，再次说我是苏运营，我来到了974， 特别好。我跟你说， 加减法。 我们这如果是一个班级的话，要有这样子的同学，就是帮我在旁边透个题什么的，我特别开心啊。所以到底是什么呢？ 嗯， 三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赶紧发送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好不好？嗯。嗯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九七四的迎新派对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营， 苏苏再次欢迎， 耶、yeah, ！谢谢大家 啊！对，我们来听这首《女孩力量》，好不好？嗯。 我对她说：“哎呦，看我变一个花姑娘。”我看见水波拖着月亮的影子，我用子弹晃一下水面，水珠温暖的弹到别人怀里。哒啦哒啦哒，让我有魔法，帮我变传奇。 哎，我特别喜欢最后这一句， 那 就是哎，小朋友们听到这句会感觉很像动画的感觉，对吧？ 嗯，是， 对，就是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 喜欢吗？ 很有力量，喜欢这首歌吗？来，那个两个小朋友。跟着我一起鼓掌啊！来，我们一起鼓掌。哎， 周慕瑶同学和周子明同学，二位同学，刚才听到小姐姐这首歌曲好听吗？觉得 好听。嗯， 好听在哪儿？或者你觉得它好听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能把自己的心灵全部都表达出来 了。哦，哇，说的真好。 哇，乐评类似啊，厉害厉害厉害。 这有语言天赋、哎、能看出来。 看、哎、这个景泰小学在哪里啊？我觉得这个小学不错啊。好好。 对。 哎，还有一位，他们俩都是很巧，我们真的事先都不知道，两位都是来自景泰小学的同学。还有这个来可怡，来来，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好听。 好听在哪里？ 我也是觉得能把自己感受都能 都能 在这首歌里头。 哎，好嘞。特别好， 你不觉得二年级和四年级其实差别还挺大的？ 哎、 而且那个二年级小朋友就那种奶声奶气，啊、就超级治愈。 你也有 啊？ 哎呦，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奶声奶气的部分。 嗯，是的。 就是苏苏有的时候也特别可爱的时候，也就是像小朋友那个感 觉。对对对对对，也是有 man 的时候，也有淑女的时候。 特别好。 接下来时间我们是不是应该交个小朋友啊？ 可以啊，可以啊， 展示一下自己。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次做音乐加减法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音乐能给小朋友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啊、包括他们的课余的生活。音乐呢，其实是用来去歌颂生活的，去表达幸福感的。 对， 所以其实唱歌不应该，或者说学音乐也不是一件特别的痛苦的事情，它应该是一个，就你开心就去歌唱，然后你就去弹奏，就去演奏，对吧？所以可能我觉得苏云的音乐。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告诉大家音乐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所以你们今天唱歌也要快乐的去唱、嗯、好不好？然后不要当成是说哎，我们一个考试，你们想唱就唱，对不对？ 嗯，不想唱也没关系， 不唱我们就现场把这个单元撤了。哎，老师，如果老师都像这么好该多好、啊、是不是？这个考试不用考了。你要不要唱？ 听说 唱吧，我就唱那个送别就行。 好， 送别。哦， 哎呦， 这首大歌啊， 这个哎，你现在几年级？四年级啊， 他是合唱队的。 对，好好练练这首歌，到六年级的时候，就小学毕业的时候可以唱啊。 嗯， 好， 准备好了吗？ 嗯， 好，三二一， 啊，清唱是吧？ 啊，你有十声就行了，我觉得。 好， 好，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哇，主副歌都在呢。 对，他心里的拍子还挺稳的。 啊， 而你是在合唱的合唱团担任什么声部呢？ 中声部。 中声部。嗯， 小周有点紧张今天是不是？ 哎， 但我平常应该比这个唱的要好，对不对？ 嗯，一直很好听啊， 但是特别的好听， 嗯， 特别好听。我跟你说，我像你现在就这么大的时候唱歌，那都是哇，天哪， 嗯，都闭着眼睛唱的， 啊，闭着眼睛，旁边的人都不在了那种表情啊，特别好听，好听，好听，掌声鼓励啊， 好听，好听，好听。 来，我们请这个音乐好伙伴苏韵莹老师来，就是点评一下 啊， 哎， 要不就把我的点评放在我们一起合唱吧，好不 好？我们两个一起唱唱这首歌吧。 哦，可以可以可以， 感觉应该会挺好听的， 嗯， 感觉应该挺好听的， 那我们 会很好听的， 那我们就再来一遍，你们你和那个就是苏苏姐姐一起合唱一遍好不好？可以有歌词，哎，你们合唱一遍吧，然后那个可以，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好不好？ 我们三个一起唱好不好？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唱， 你会吗？ 不会， 那就哼一哼， 现场学 rap 也可以。 rap 也可以， 呦呦，长亭外，古道边。 可以，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跟着唱就行了。他说， 对对对，跟着唱。 哇，哦，好可爱啊！来，好，我们就准备好了，好吧？然后我们就开始。 好，那你起。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我给你。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我把你带跑了，我想唱和声来着。 哇，但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好。 嗯， 今天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在，哎，你们可以握一下手，我也是握一下手。 哇， 可以，你还要唱吗？你想唱吗？想要今天 不想唱 我说你要 太可爱了， 你要唱别的歌吗？还是今天就不唱了？都可以。 我就是有点紧张。 你别紧张，姐姐陪你唱。 那 姐姐，我既然叫我自己姐姐，阿姨陪你唱。 这样紧张的话，我们就唱几句好不好？ 你笑起来真好看，好吗？ 好不好？ 我陪你唱。 好， 你唱什么歌？ 你笑起来真好看，好不好？还是哪首？ 想唱什么唱什么。 你想唱什么？啊，我觉得我特别珍视这个部分，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就是还很小的时候上电台节目的时候。 嗯，这段都可以让自己的父母，然后通过钉钉 FM 剪辑下来，帮你们保存。 对，哎，可以，想好了吗？ 想好了。 你要唱什么？ 你笑起来真好看。 哎，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我们开始吧，来三二一。 你笑起来真好看。 嗯， 像春天的， 像春天的花一样。 八八。把所有的烦恼， 把所有烦恼，所 有的， 所有的 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 你吓着人家了，好，听一下我们的片花吧，好吗？ 我觉得，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戴好口罩。 好了好了，记得一定要锁定收听 FM974、嗯、我们谢谢两位小朋友， 谢谢。然后希望音乐能够给你们的课余生活带来一些色彩，明亮的色彩一定是，好吗？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这个快快乐乐的在音乐里面好好的成长，然后感受幸福，好吗？ 周子明，你今天表现的真的非常好， 对，超棒的，你们二位都。 还有周牧瑶， 好，我们再次谢谢两位小朋友， 谢谢， 谢谢。 然后我其实刚才在那个苏苏合唱的这一段，我突然间想起来，就是之前看《月下》的时候 啊， 你和重塑合作的那个，让我觉得挺惊艳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唱歌的是由内而外那种很自然的感觉，就别人是无法掌控的。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小朋友，送给苏苏，好吗？ 送给大家， 也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这个大部分小朋友，好吗？来，两个小朋友跟大家说拜拜。 再见 是不是有点不舍， 下次见， 没事、 给 咱们可以一起搭档， 给叶说一声跟大家说再见好不好，来啊，好嘞啊， 随着我的心去走一走，体验去不错，今天穿红色衬衫出门，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这张专辑的一首歌，叫做快快乐乐，其实特别简单的名字，但是其实特别能代表苏苏的性格啊，包括这张专辑想要给大家的一种感觉。 节奏其实挺难的。 哦，对对，这个编曲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就是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你和荒井实一老师一起磨合出来的吗？说还是说你就哼哼唧唧，然后突然之间说冒出来一个灵感？ 其实这首歌和东边春雨落是有一个连接的，是不是完全想不到这两首歌？ 我 这 没有想到， 对， 为什么呢？ 这两首歌是用同一个 beat 写的。 哦， 哇，我觉得 超纲了， 这里有坑，这里有坑， 超纲了这道题。 对，前面听我刚才就觉得好像这两首是它至少是一个节奏的那个感觉，那个 power 的那个东西的。 嗯，是。然后当时在和荒井老师在商量着说，我们要不要就这一张做另外一种创作的方式跟模式，就是他先给我一个 beat， 然后我在上面再创作。然后他说，那不错啊，那试一下呗。然后就给了我快快乐乐的，大概是原始的 beat， 应该就快快乐乐这个。然后我写的第一首歌是《东边春雨落》， 哦， 并不是快快乐乐。对，然后他收到时候的，哇哦，怎么写出这样子的风格？但是跟他想象中的差别特别大，因为他想要我写的就是快快乐乐这个样子的一个方向。对，他就说写你平常哪种状态啊，穿搭啊什么这种。没有想到我写到那个去，对，所以他就挺惊讶。但是我写完了那个《东边春雨落》，特别的满意，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这就是天赋啊！ 对，所以你看，我们就先放了那一首嘛。 啊，是。 那首再放这首， 哎呦， 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听众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听一下，他刚才预言对了，嗨， 嗨 ，Hello，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 ，Jerry 是 Jerry 吗？ 对对对 ，Tom and Jerry 啊 ，Jerry， 哎 ，Jerry， 这位朋友在线上等候多时了。 对， 嗯，可以先回答一下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育儿题的问题吗？请问苏苏的这张专辑叫什么名字呢？ 刚才回答的那个问题吗？ 对 啊， 对， 苏远莹 啊， 苏运营啊、哎，他这个发音发音，您是哎，您是哪里的朋友？ 东北的。 这位朋友就关注我们时间应该不是很久吧？ 不是很久，应该有半年才。 好了，没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三道这个音乐题，请你做好准备。如果全部答对的话，我们就会这个送你这个苏苏的这个签名照，同时还有我们准备的礼物。 嗯， 本节目奖品是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100元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啊，然后呢，可以在中秋假期带着孩子和朋友啊，包括家人去这个庞各庄镇的这个公树梨园去这个穿越探秘，仅限9月19号、20号2天，还有共梨相送。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好了，准备好了吗？ 好了， 加油加油！ 感觉他身边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在。 他们应该有个三大柱， 啊、他们在开车 啊，在开车啊。好，注意交通安全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吗？ 啊，好好好好。 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来，嗯， 苏苏问第一道问题， 现在是蓝牙状态啊。嗯、来。 我是要唱台子读的， 哎呦，还能唱着 啊，唱的最好，唱最好，来， 那我就来唱一唱吧， 来， 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一摆。 哎，好，这位朋友，恭喜你，苏苏替你把答案也说了啊！ 哎呀，我的天哪！ 好了，算你第一题答对了啊，我们来听第二题啊，接下来两题答对，今天的奖品就归你了，来听第二题。 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喜欢 A 是唱歌的人， B 是音乐的人，晚安喜欢唱歌的人还是喜欢音乐的人？ 喜欢 唱歌还是音乐？ 唱歌 是吧，喜欢唱歌还是音乐？唱歌对吗？来，我们听一下是不是唱歌。好，来听一下。 喜欢 啊，怎么了？还要改吗？ 啊，唱歌，唱歌，唱歌， 唱歌。 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 恭喜你答错了， 答错了。 刚才这段算误导吗？ 算被误导了。哎， 对啊。 那 怎么办？ 那这样吧，我们也算你，我们也算你对，好不好？因为 这么牵强都算对。 因为这 不行， 这不是咱们第一期送这个奖品吗？咱们是吧？ 开门红的。 对， 嗯，行。 但是最后一题我就不帮你了，最后一题如果你再不错就没有了，好吗？ 好， 加油啊，加油！来，最后一题是什么？来。 风轻轻拂过翻山腰大地，哒哒。都有些落寞，两个字。 A 是眼睛 ，B 是背影，是眼睛还是背影？ 背影。 啊？什么？我没听清。哎，再说一遍。哎， 眼睛。 这真的是送你的， 好，谢谢， 好嘞，然后恭喜这位朋友获得我们为你提供的3张门票，然后同时呢还会送上苏运营的一张签名照， 嗯，好，谢谢，感谢， 这是应该是赶饭局的一个路上吧？ 没有，还得去公司去加班 啊， 还有加班啊， 那这身边应该是同事们的声音吧？ 对，我刚从实验基地回来，然后赶去加班继续工作。 哦， 天哪！ 实验基地，您是做什么行业的呀？ 您是做什么行业的？ 做机械行业的。 机械行业。Okay、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同事们，不妨跟我们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好不好？ 来，3、2、1，听听你们的声音。 他们都在聊天，他们开车。 好的，那咱们下回见吧，好吧？ 好吧， 嗯， 好，谢谢。 在这儿我们把一首歌送给你们。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晚上还要这个点儿还要去加班， 嗯， 所以我觉得苏运营的音乐可以很好的去安慰大家，或者说给大家一些鼓励。 对，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好不好？听听你的声音，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特别实在的一个哥们儿。好不好？ 嗯， 把这首歌《真善美》送给你。 哇！ 谢谢， 拜拜。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座王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好了，我们今天现场要再一次欢迎我们的音乐的好伙伴，我们来欢迎一下苏运营。 苏苏， 耶，杰哥好，艾科姐好，大家好。 哇， 好， 要跟今天所有正在路上啊，在这个晚高峰的路上疾驰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问一声好啊。用苏运营的音乐，我觉得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生活的幸福和简单。 对，他整张专辑当中，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浪漫，叫《夜色让人思考》。因为他其中就有一段是自己的念白， 是的。 当时创作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灵感呢？ 哦，其实这首歌我是当时真的是晚上的时候，大概8点多的时候刚吃完饭，然后就是看看风景啊，然后我在一面落地窗那，然后落地窗外面呢就是马路的十字路口，然后当时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外卖小哥，对，就是。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不太好的行为，但是又觉得百感交集的那么一个2分钟嘛，就是他当时好像是闯了红灯，然后造成了一些交通上的一些堵塞，然后发生了一点小事故，然后我就这一幕让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就有点发呆了。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但是又觉得他可能就为了 着急， 对，因为为了时间上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当时就把这首歌写下来，就是一个动机。但后面听完这首歌，可能就不会想要这个故事，但是写这首歌的一个动机， 就是一个灵感的来源。 就是一个动机。 明白。其实所以说，我说音乐有的时候，它的灵感和最后呈现出来的整首歌的气质完全是不一样的，也有这种情况。 是也有。 对，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夜晚，包括我们说傍晚的时候，就是人间的百态，然后万家的灯火，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包括你可能看到的那一幕啊，我觉得。确实就是会让自己心里面的那一刻会有一些感触，所以因为这些感触，然后就变成了音乐里面的素材。 对， 所以我觉得也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啊，就是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行车要规范，然后开车的朋友要注意礼让行人。 娱乐最王牌温馨提醒您，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两行泪。 我算是开个小玩笑，来，然后再来听这首歌。来听这首来自苏运营的歌啊， 《夜色让人思考》。 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是不是有些人在归途的黑夜中寻找自己？是不是有些人在晨光的青睐中喜欢生活？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

加一些耐心，然后因为加了耐心之后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哦， 生活才可以变好。然后减掉的是烦躁，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奔忙的时候，在忙碌的时候会有一些焦虑，然后我们减掉那些焦虑，对不对？ 嗯，比较没耐心。 OK，因为你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对 吧？哦，是的。 你做音乐的时候也会这样吗？就我特别着急，还是说音乐反而会？ 哎，其实是也是 也是， 所以我写歌什么的都 很 快 啊。 那好了，音乐会加什么减什么？就如果你 音乐上吗？ 希望将来，比如说，哎，我在做专辑的时候，或者说我在想做歌的时候，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加一些什么部分，然后我希望我的音乐里面想去除到一些什么部分。 哦。加更多更多种不同的元素，哎，这么说好大呀， 感觉要把这个整个世界的音乐的这个所有的风格都尝试一遍的。 其实自己就喜欢的风格的类型其实特别多，除了重金属，其他都很喜欢。除了我说除了， 除了重金属， 我以为你喜欢 heavy metal， 除了对， 除了重金属都还好， 其他都很喜欢，然后也想要在之后的一些音乐作品上慢慢的深入一些不同的元素。 那减点什么呢？ 减掉，目前没想到，哎， 没有的减就不减了，没关系， 先不减吧， 减个零也算减， 可能以后会想到要减什么，但现在可能自己的心气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冲的那种状态， 就是， 所以都想要加加加加。 对对，你现在就是还是那种特别有冲劲的这个状态，其实从就是你出道一直到现在好像都没有，就没有感觉到说我想停下一个脚步什么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一直冲的一个状态。 哦，对，在音乐上是因为有很多想要实现的东西。 加油。 好， 好，我们继续听歌好不好？ 好。 我来自海边，海上有花园，花园开满花，海浪变成树，乌龟在打闹，沙滩在沐浴。我来自海边，海上有梦想，我的梦想摇摇晃晃，我的愿望摇摇晃晃。我来自海边，上有船家，他们在捕鱼，他们在斗虾，海风柔柔吹，浪花在伸展。我来自海边，海就是我家。 一首让 我想到海南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真的是，就是当听到这首歌曲，一下就画面回到了海口。对，那个时候在的是上大学的时候，椰子才6块钱一个。 是的， 对吧？ 啊、这个 清补凉当时还是很朴实的存在，然后现在加了很多什么冰淇淋， 各种网红了。现在， 就是你记忆当中的一个地方，肯定会和现在你再回去看的会不一样， 对 吧？ 嗯。 那其实这首歌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一首自我介绍的歌。就特别苏运莹同名专辑，然后就会向大家来介绍我来自海边。因为在海边长大嘛，所以其实会真的是给你很多音乐的养分吗？ 我觉得是。 就是， 但这个养分说不上具体是什么，好像就是一种感觉。因为从小生活在那样子的环境下。 所以其实你就是在那样长大，其实它其实潜移默化的就影响了你。 像 你的性格影响了其实你对于音乐的创作的这个部分。就会让你是一个简单快乐的人。比如这首歌其实唱的就是这个感觉，对吧？ 对。还有最重要就是那个副歌的第一句，你呢，你来自哪里？ 对。就是 提了， 哎，好，我们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大家是来自哪里的，尤其是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听节目的朋友，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来自哪里。然后我们待会儿，哎，是不是有机会来这个选择一个朋友送出一个我们的小的 礼物， 对不 对？ 对， 可以。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仅是通过网络收听，还可以就是在车上收听嘛。然后很多其实在北京生活的人，很多都是异乡人，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自报家门，说一下你的家乡是来自哪里的。然后记得关注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打个样。 好的， 我来自兰州。 好的， 哇， 好， 兰州拉面好好吃， 嗨， 哦，好喜欢。 又一个圈粉， 我就他一说这个，他每次一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担心，说他的那个，就我们接下来这话题又转到吃上面去了。 你呢？ 我来自北京， 嗯， 哦，北京的，哦，我很喜欢喝豆汁。 但是我其实我的就是家乡是在山西， 嗯， 祖籍是在山西， 啊， 对， 醋很好吃呀。 对，咱们就是要不是醋，要不是面啊。 好像提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是能回想到刺激到我们的味蕾。 嗯， 是 的，是 吧， 嗯？ 所以最后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怎么样？改一下风格聊吃的。 行啊。嗯。海口的这路边摊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海口的小吃比三亚多很多。 哦，嗯，而且我当年，哎，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节目讨论模式， 吃最好聊了。 对对对， 哦， 所以 OK， 我们也要跟这个公司的朋友就说一下，我们待会儿不聊音乐了，对吗？这首歌其实特别好，刚才说大家来互动一下，你们来自哪里啊？然后同时其实也特别想，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苏苏，赶紧。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同样呢是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在听听 FM， 然后呢，包括呢今天还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直播，微博校园，微博音乐，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待会儿会有机会翻牌哦。嗯，现在已经看到有来自上海的朋友 了。嗯。 有我的同乡吗？ 哎，有没有来自海南的朋友？来，都出来招呼一声。嗯， 我们点个名吧。 好， 就有来自香港名，他说他来自东北，然后山有山跟你一样是来自北京的， 嗯， 还有湖北的顺义的。啊，顺义也得点个名吗？都是来自北京啊。 没，你们再这样就待会儿要报家门了啊。 对呀， 啊，住在哪条街？多少号？多少号了啊？ 所以大家帮我们开启另外一个这个宣传的方式，就我们现在 slogan 应该改一下了。18:39，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娱乐最洋牌，吃货最前排。 哇！ 要必须得报一下 logo 啊。 对。好啦，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整张专辑当中，嗯，我特别好奇有首歌叫《竹》， 嗯， 那首歌 是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体听起来那个风格还挺不一样的。 嗯，它是采用黄金老师采用一个乐队的编制在做的。嗯，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 啊。为什么？ 我竟然跟阿姨的想法是一样的。 哎，为妈妈喜欢这首歌的点是什么？就是她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没问她耶， 就是她只是告诉你她喜， 嗯， 很喜欢。 对，然后我说哦好呀，她喜欢竹和女孩力量。 女孩力量， 嗯，我妈很野，有没有？ 啊，对，我猜到说就是妈妈会喜欢女孩力量，是因为那首歌里面的那种生命力。 哦， 我觉得啊，你刚才说 觉得很俏皮吧？ 对，很俏皮。 嗯，是。 那这首竹为什么呢？我们其实可以听一听。你刚才说到用这个乐队的感觉 ，band 那种感觉。嗯，对对对。 哎，你将来会考虑，比如说有一个这个乐队的编制会去做一些演出的模式吗？ 哦，其实是有想过。其实我自己挺想组乐队的，但是一直在寻寻觅觅，就是合适的一些乐手和我比较有灵魂共鸣的乐手。 嗯， 如果大家在听的话，请来加我的微信。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征集嘛，这个乐队的征集。那我先自告奋勇，好不好？ 好， 我来扮演一个沙锤的那个角色，好吗？ 不， 给你， 哎，有没有这个？ 但是没有声音的沙锤， 这个，沙锤啊，沙锤啊，先占一个位子啊。 往我下凡找了千万年，原来军风在我眼皮底下的怪阵中，人为了锁住秘密，便以灵魂出租，巨大生命不羁，我看不下去，我要出声，请听我一声唱。 很多我们的网友听我的留言，觉得苏莹是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女生， 嗯，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刚才我们说，其实特别想表达自己真实的状态，然后生活里的不同的层面还有故事啊， 嗯， 每首都不一样嘛， 对， 比如说，哎， 想表达温柔的积极， 这首歌就是温柔的积极，对吗？就是你还在追逐一些事情的那个状态。 你说逐吗？ 对， 不逐，逐就是把妖怪逐出境的那个状态。 啊、 对，所以就是因为词还挺直白的词，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其实还挺想通过音乐去了解一下你的。 嗯， 对， 好。 然后我们待会儿，哎，刚才那个夜色的那首歌，就是那首歌会表达的是你的哪个层面？ 嗯、 是细致温柔？ 嗯，细腻的那个层面。 细腻的那个层面、 嗯，因为这首歌有很多很细腻的情感在里面，然后加上后面的有一段旁白。嗯， 对， 对 啊。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推荐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 对，像你是吗？ 嗯，这首歌可以跟我聊一聊吗？ 甜甜的腻腻的， 对， 好腻。 难道我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吗？ 是，有的时候分享我觉得也是听歌的人不同的状态吧，就证明自己的状态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甜蜜的时候。 嗯， 我觉得对，就是其实一张专辑它肯定不是说我们一首一首的单曲，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的，然后层次越丰富越好、 嗯、 大概就是我都会挑一些什么样不同的角度的歌。 嗯， 所以你最在哎，除了你刚才说那个答案，我就这些歌我都喜欢 甜腻的， 对，甜腻的这个风格。 对， 但你其实你觉得这个状态是你最想要表达的那种状态吗？ 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情绪非常多的人、 嗯、 然后状态也很多，然后写歌的方式也很多、 嗯、 就是可能想说在这一章想要呈现哪一部分哪一面向的自己， 会不会有侧重点，这样 嗯， 就是、更有侧重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嗯，对，可能这一章就温柔，下一章可能又会展现不同的面向，不同的音乐的方向。 嗯，来，我们就听一首这个在这张专辑里面最甜的最腻的一首歌。 像你，来自苏运莹。 你看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对吧，就像一个爱情电影的开场一样。 嗯，是是， 对、 嗯、 然后一个故事啊、就展开了。来听这首像你。 好像被爱情撞了一下腰。 哎，真的，真的，真的。哎，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之前我们还放了一首那个英文歌，She's a Mystery， 那有一首歌，就是也是那种。就当时那个电影，那个海王的那个电影 啊，这个 现在这个海王这个词儿不能随便提啊，觉得提了大家都会有误会。不，我就说那个电影海王里面有一段其实是在那个海边，然后他看着自己喜欢的人，然后那个风吹动他的头发，然后就那个哎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就和这首歌有一点点的就是相似的地方，就是特别温柔的去歌颂爱情的状态。 嗯， 哎，特别 就很 美，就很美，就是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对， 对，是的， 就是在一首歌曲当中，因为就是藏着的一些小故事， 对， 或者说一些小心思就不小心跑出来了。 对， 有吗？有这个创作背景吗？ 嗯，其实有，就每一首歌其实都有那么一个点，一个动机触发到这首歌呢。当时在写中正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哦， 对，因为你看他就是那种苏就是那种看起来特别简单快乐的，有的时候说话就是也大大咧咧的，但是他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 这真的是呢。 对，而且如果他喜欢一个人的话，他会就是特别温柔的对待他。 对， 然后会烧好吃的菜给他吃。 小时候会，现在好像不会了，现在就拽起来了。 要做你来做，我不 做，对，你 做。那我觉得就是刚才那首算是整张专辑里面我说偏甜系的这个风格的一首啊，所以算情歌吧，如果说这么归类的话， 小小的小情歌， 小情歌啊。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谢谢大家。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的直播间里，已经有56.4万人的朋友在观看我的节目，苏苏也要感谢一下大家，好不好？来， 谢谢大家， 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小礼物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对，其实今天本来是准备了就是两首现场 live 的歌。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哎，就如果现场唱这个 live， 不如其实我们就是，就像我们今天音乐加减法的这个主题一样，我们就简单的快乐的去歌唱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就清唱几句，好不好？ 可以啊， 好好， 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平常在家就是自己在乱唱歌、乱哼歌的那个状态。 就像你那个开篇的那个一样，对，就是自己随意的去唱、随意的录下来的那个状态，我们就特别想听那个感觉。 好的，很真实的状态。如果不小心跑掉的话，大家不要介意啊。 放心，我们很开心啊。 要唱哪首歌呢？ 那最后一首呢？我们唱再会。 好呀。 其实还没到最后一首吧？ 那你说， 那倒数第几首再会？ 我们就再唱再会好了。 行， 好， 再会， 唱再会，然后我们就可以唱一段，然后我们就放再会这首歌给大家听。 感觉这首歌也挺适合开学季听的。再会这首歌， 你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或者说？其实因为我们这系列演出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嘛，其实待会儿也可以聊一聊， 好， 用怎么用音乐去做这个加减法，怎么去保留自己的个性。哎，先来唱几句吧，等不及了。 那我就唱几句副歌吧。 好的，哎，唱副歌啊，准备好啊，准备好，来，哎，我们好期待，来， 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千言万语不足一句，如草原无际，如青山高远，如那海一广阔，让我们终于耐心，永远无悔不悔。千言万语不足一句，只要你幸福，夜空就会布满星光。突然调到这个也听不到声音了。 哎，但我为什么觉得这两个话筒声音差 不 多？ 我自己听不到这个。 哎，你要不要再？ 丢丢，这个很大声。 这个、 哇丢丢。 哎，好像都差不多哎。但是那个 OK 吗 ？OK，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在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录音室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可能现场的唱的那个感觉是特别更随性一些的。录音室的这个版本呢，就哎，大家如果在车里面现在。稍微开一点点的车窗，然后来听这首歌，在夜色开始已经进入到整个城市的时候，来听这首《再会》。 份情意永存于你心。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千言万语只留一句，如草原无际，如青山高。 这首歌叫《再会》啊，其实我们听到这儿呢，会觉得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音乐的逻辑呢，就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把这一张叫做苏运莹的专辑听完了，而且还是和苏运莹一起啊 分享， 对，同名的专辑。听完以后，你可以更好的了解苏运莹。其实她现在在现在这个年纪，她想要去表达的自己是什么，表达的对于生活的、对于爱情的理解是什么啊？其实，哎，听一张专辑的意义就是这样了，就听完一张专辑，你就会了解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啊，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故事组合在一起，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吧，就是因为苏云是一个春天一般的简单快乐的人，然后其实你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就是也不会说受太多的约束，可是有时候，学校嘛，就是学院派就会有一些，就是尤其是音乐的学院派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会束缚你的创作，对不对？但是你好像没有被这个影响，为什么？是你一直在， 可是天生的吧？就是因为 超能力，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只要认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听不到其他声音了。小时候是听不到其他声音，但现在长大会把其他的声音转化成另外一种能量。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的好的表现。 所以你也不担心别人，比如说就是说你不好，也就是从上学的时候，就比如有人不喜欢你、不欣赏你，你都可以接受。 都接受，因为我也有讨厌的人啊。 我喜欢 你、这个、很正常了， 我喜欢你这个答案。 对， 就是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做音乐的话，我们就相信你可以一直快乐下去。 对， 那这样吧，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童年的那个快乐的时光。其实我们今天说音乐加减法，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还是希望这个课余包括大家下了班以后都可以有自己的快乐的时光，不用再沉浸在工作里面，下班以后就可以充分的，或者下学以后就享受生活。所以我们最后一起合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好不好？ 哇哦， 附加题， 我 OK， 我可以 OK， 那帮我 们情调吧。 好， 那我也 OK。 让我们 这么低吗？ 这个是这个。 来，我们分下声部吧。那我就处在那个滴滴滴。 你还有声部？ 超级专业。 哎，声部我就不声部了，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唱。 来，预备备。 哎，预备备。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时钟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 风。 风 风 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 风风风风风风 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杰哥，谢谢艾克， 哎，好，谢谢所有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朋友，祝大家这个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邵氏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 拜拜 拜拜 拜拜。 天气不错，随着我的心去走一走。天气不错，今天穿红色衬衫出门，我紧要戴帽檐。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